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6， 港台电视31播出。 小朋友迟迟都唔识讲嘢，点算好？ 俾咗一个好嘅语言环境去摄入咗啲好嘅资料，睇下小朋友能唔能够运用翻出嚟。 父母应该点样面对有特殊需要嘅子女呢？ 家长咧就永远有一样嘢好重要嘅，你要话到俾或者系表达到俾你个小朋友听，你对佢系有信心。 分享有关特殊教育需要嘅资讯， 天生儿品，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0日，新增4890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8宗。 政府收到伏必泰 BA.4/5 双价疫苗加强针认可申请。 陈茂波称与新加坡比较，无需妄自诽谤，也不用回避不足。 普京指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恐怖主义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10月1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下个礼拜三啊，就系已经系发表施政报告嘅日子啦。近日唔同嘅政党团体咧，对于施政报告咧系交咗一啲佢哋嘅建议同睇法噶啦。其中房屋方面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喺上任之后咧，宣布咧有两个，其中有两个嘅工作组嘅，就系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啦，同埋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啊。咁两个组咧都系针对一啲土地、房屋等等嘅問題嘅咁，兩個組喺日前都交咗8日報告俾特首噶啦。咁喺施政報告究竟有幾多呢一啲嘅建議係同房屋同埋土地有關係咧？你有關心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團體都關注到劏房嘅情況，亦都整理出一啲咧劏房一啲要取締嘅方案啦、時間表等等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邓宝生，你哋有一个嘅方案就系叫民间取缔劏房嘅方案，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嗰个方案嘅具体嘅谂法系点，同埋系咪有一啲嘅评分越高分就应该要早啲或者快啲系取缔咧？ 系啊，我哋嗰个方案就琴日发布咗啦。咁我哋有四个部分嘅咁样。咁头嗰个部分就系头先主持讲嗰个状况咧，就系我哋都觉得需要去取缔，即系一啲不適切嘅居所，特别系啲劏房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唔会一下子取缔晒咁啊。咁究竟我哋会唔会都需要有一啲嘅次序咧？咁就能够按部就班咁样去取缔一啲比较恶劣啲，譬如喺环境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卫生啊或者安全嘅情况系比较差劣嘅一个劏房。咁我哋就其实都即系经过咗好多次讨论啦。咁包括咗一啲学者啊、前线嘅社工啊，同埋有啲街坊嘅意见咧，我哋都整理咗一个量表嘅。咁、那个量表咧就用5个标准咧去厘定嘅。咁包括系一个有关楼宇负荷啦。咁第二个就系有关一啲临时构筑物嗰个状况同埋一个设备啦。第三就系一个大厦管理卫生情况啦。第四就系窗同埋渠管嘅情况啦。同埋第五咧就系一个消防安全嘅。我哋要根据呢5个原则咧，再发展咗25个指标。咁咧就出咗一个量表嘅，大概系100分嘅一个量表咁样。咁如果啲街坊自己 tick 嘅时候咧，就超过咗50分，咁佢咧就需要咧即系去睇到个取缔嘅程序，或者佢有两个项目咧，即系头先我讲5个原则，两个项目咧。佢分數係超過一半咧，都係需要去進行呢個取締程序嘅。 即係越高分就係可能一啲某一啲嘅項目咧就比較差一啲，就應該達至要快啲要去取締個狀況啦，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 但呢個全部都係街坊做嘅喎，係嘛？ 係係啊，我哋就幾個狀況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覺得過去即係喺政府嗰個執法咧嘅，就住一啲誒違規嘅劏房啊，一啲好惡劣嘅劏房，即係大家我諗近年都會聽好多啦，即係譬如上床下廁啊呢一啲閣樓劏房啊，咁其實基本上都唔係一個好人道嘅居所。咁但係政府其實冇任何嘅一啲即係好具體嘅一啲執法行動咁樣咧。咁所以我哋今次嗰、那個即係出嚟劏房方案嗰個特別嗰個位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啟動嗰個人咧，即係除咗即係政府之外，因為如果等佢即係都有牌啦咁樣，咁啊都唔知佢幾時可以執法啦，咁就可以由街坊先去做啟動。咁因為街坊其實最清楚佢自身嘅情況，咁而我哋計我哋自己草擬嗰個量表咧，其實基本上都係一啲可以辨認啦，同埋可以容易觀察得到嘅一啲狀況嚟嘅。例如會講下即係譬如會唔會有一啲石屎嘅剝落啦，會唔會有啲廁所倒灌嘅狀況啦，其實街坊都好容易會睇得到。咁但係佢睇得到嘅話咧，佢評咗分之後咧，其實政府都係要嚟 check 嘅咁樣。咁但係我哋覺得要先由街坊去啟動咗先咯。 但我想知道即政府的角色就纯粹是检查一些街坊提出那些的楼是不是有一个合乎你刚才提的标准，他们最主要是这样是吗？ 是，咁佢檢查完之後，然後就要去採取嘅措施去執法咯咁樣。咁呢個我哋都係好關注嘅，就話因為取得劏房嘛，咁取得劏房一定就係牽涉到，即係如果一啲違規嘅一啲即係劏房或者係根本係不適切嘅話咧，我哋都覺得係政府咧係需要去勒令咧，係佢要去還原翻嗰、那個即係劏房，以至到佢符合翻一啲即係基本嘅一個人道嘅居所嘅一個標準咁樣咯。 我見你哋提到一個應該係時間表啦，叫做10年內就係將劏房的數目減少一半，並且提供10000個安置單位配合的、引申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是不是這麼有信心可以十年內可以是取締到一半，第二就是這麼多劏房取締了，原本住在裡面的租客是不是有這麼多地方安置呢？你剛才提到有10000個的安置單位可以配合的政策，有沒有這麼多這些單位呢？ 係啦，因為嗱呢、這個就正正我頭先講咧，我哋嗰、那個出劏房個方案其實有4個部分嘅，咁呢個只係頭先我講第一個部分啫。第二個部分咧就牽涉到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啲其實而家現有啲劏房啦，咁但係我哋另外都講緊即係譬如會唔會都仲有好多新建嘅劏房嘅咧咁樣，咁嗰度我哋都覺得仲要做一啲規管啊、執法啊，甚至有啲發牌制度嘅，咁呢個係我哋方案第二部分啦。第三個部分我哋就覺得係要有安置嘅咁樣，咁呢個安置我覺得就其實如果係睇翻香港過去嘅即係取締不適居所嘅歷史咧，其實政府係有措施去處理嘅，例如上世紀即係90年代咧，即係要取締農屋咧，政府訂立咗呢個《藏屋業所條例》，同時間咧佢都其實興建咗兩所嘅單身人宿舍咧，其實係去幫助一啲街坊，因為如果條條例訂立咗佢無家可歸嘅話咧，佢都可以搬入去呢一啲嘅即係單身人宿舍裏面嘅。咁就算我哋再推前少少啊，即係以前即係清拆木屋，其實都係有樓區啦咁樣，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其實政府要去取替，特別是大規模取替一些不適切居所呢，政府必須要有一個安置。而那個安置呢，我們看回香港歷史呢，其實都是一些新型的一些單位來的這樣。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那10000個單位呢，其實不是在現在的單位找回來的，是一個新建的單位。當你說10000個是不是太多呢這樣，如果我看回上屆政府，其實過渡性房屋都是上屆政府提的，其實他都在他的任內裡面都提出可以見到20000個即係過性火單位，咁所以我哋覺得10000個係唔多嘅咁樣。咁但係我哋覺得先要有一個安置嘅單位去即係準備咗喺度，咁先至可以啟動到嗰、那個取替嘅。咁去到最後尾你講嗰、那個即係時間表路線圖嘅位咧，我哋覺得即係政府即係啱啱新上場啦，咁我哋覺得佢要即係定一啲比較具體啲嘅指標咧，佢成日話有 KPI， 咁對於譬如劏房，佢有冇 KPI 嘅咧？其實如果係十年減半咧，都係講緊20年徹底取替劏房。其實20年嘅時間係咪短咧咁樣？咁呢個可能大家可以即係評價下咧。 我就想頭先你話啊，即係過渡屋都做到過萬啦，咁安置單位都應該做到嘅。頭先我見你哋其實提到市區揾10000個安置單位。又有公屋已經要找地了，又要過渡屋也都要找地了，那還要做埋呢個安置單位，是不是真的你們現實覺得是做到呢？有這麼多地是做到呢？你們有沒有一些具體想法，哪些地方可以做安置單位呢？會不會又會即互相搶地？因為你同一塊地可以起不同的用途，你做了安置單位就自然做不到其他的了，這個 是不是真的一個實際的可行做到呢？ 我估我哋有幾個諗法嘅。第一個諗法就係話，就算譬如講翻個政府政策，其實一個新嘅即係 事物啦咁樣。咁政府其實即係我諗佢一開始話搞過性房屋嘅時候，佢都冇諗過有二萬嘅其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慢慢即係有個政策去推動一個政策目標，然後佢慢慢揾啦。咁當然其實即係去貢獻嗰啲地，除咗政府之外，其實有發展商啊、私人嘅參與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第一部分其實喺我哋即係琴日嗰個發布都有講嘅，我哋都其中一個覺得喺市建局其實都有個責任嘅。咁就因為我哋都覺得其實而家市建局基本上係即係擁有最多即係市區地嘅其中一個公營機構啦。咁所以以後喺佢嘅市區重建嘅計劃裏面咧，佢新起嗰啲單位咧，都要保留一部分咧去做呢一啲嘅所謂市區嘅一啲可負擔嘅單位。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途徑。咁另外我諗我哋有啲團體都有做過啦，譬如一啲即係公屋嘅閒置嘅單位都唔少嘅，其實係咁啊，都閒置咗好多嘅。咁呢啲係咪都可以攞嚟用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唔係講緊即係一年兩年嘅政策咯，我喺度講緊係一個即係五年或者十年，即係點樣可以揾夠足夠嘅單位去回應緊呢一個出喺㓥房嘅需要。 嗯，但係有時住㓥房又未必個個都係諗住等上公屋噶嘛，咁你哋諗住呢啲即係叫做安置嘅單位，其實係俾啲住户住幾耐嘅？ 係啦，呢個都正正係嗰個問題嘅，即係我覺得有兩個層面啦。第一層面就係話，即係有啲人都會講話，而家過性房屋啊，或者係講緊嗰啲即係而家隔離嗰啲設施啊咁樣，咁係咪可以即係攞嚟用咧咁樣？咁但係我哋其中覺得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過性房屋咧，其實佢真係過性啊嘛，最終佢都係要上公屋噶嘛。咁如果你睇翻即係其實劏房嗰個社群咧，其實都有幾大部分咧，甚至如果最新嗰個研究咧，其實有一半咧，基本上係冇申請公屋。嗯、即係種種原因可能佢唔知道啦，或者係佢根本唔符合資格啦，或者佢係想喺市區生活。咁所以我哋嗰、那個建議，自建局嗰個建議咧，其實係除咗話即係喺嗰個安置需要啦，當然係另一部分。其實我都覺得市區嘅可負擔嘅租住單位嘅供應，其實係咪可以增加咧咁樣？咁當然呢個係我哋覺得係一個方法嚟嘅。另外當然我哋對於租管有期望啦。咁過去都係即係租管，其實就係因為冇起始租金咧，其實控制唔到租金，以致到嗰啲嘅即係所謂市區嘅基層嘅可負擔單位，其實就冇喺租管底下可以出現到啦。 OK， 好啊，唔該曬鄧寶生，同你傾到呢度先。鄧寶生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講到劏房嘅情況以及取締劏房佢哋一啲嘅方案同埋諗法嘅。施政報告會唔會有提到呢？你又點睇1872311？另外關於房屋土地嘅政策，施政報告你自己又覺得有啲咩建議啊？啲咩可以著墨呢？其中咧經文聯咧就提到話可以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啦，推動大型公屋重建計劃等等嘅。詳情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啊。經文聯主席盧偉國，早晨。 早晨啊，系卢伟国喺度。 你好，卢伟国。特首其实之前都话收到两个工作组嗰个白日报告啦。咁你哋整体嚟讲，对于白日报告同埋对于施政报告房屋土地方面嘅政策有啲乜嘢谂法同埋建议咧？ 其实就经民联咧喺九月初咧就已经系提交我哋嘅建议啊，就施政报建议咧俾行政长官。咁亦都同佢會面，咁啊除咗咧係各方面嘅政策範疇啊、措施啊咁樣啦，我哋就以迎新格局、共謀發展同開新篇，咁啊提交一個都幾大篇幅嘅建議書。咁另外我哋都有一個咧係善用土地加快建屋嘅研究報告咧，係同時提交俾特首嘅。咁啊就開發土地建屋咧，我哋簡單嚟講咧就有八。嘅大建議嘅啊，呢個八項嘅建議。咁啊，首先咧，我都先至聲明啊，我依家所講咧就係經民聯咧先前提交俾李家超特首嘅建議。咁啊，並非咧係就佢將要喺10月19日嘅施政報告咧作咩揣測。 OK， 你哋建議啊，總之經民聯自己睇法啦嚇。 係啦，喺我哋睇法啫嚇。咁啊，但係我係覺得咧，呢八個方面咧都係應該要做嘅，因為實際上。開發土地建設房屋咧，就一定要多條腿走路啦。我諗呢個都係社會共識啦。咁但係點樣多條腿呢？咁我哋就覺得首先咧，就要針對目前嗰個問題咧，頭輕尾重，即係話咧公屋嘅十年計劃咧，而家咧頭嗰五年咧就可能係十年計劃嘅三分一到嚇，咁啊三分之二咧要靠後邊，咁所以嗰個輪公屋條隊咧就短期內咧就即係好難縮短，好難加快嘅。咁所以我哋各個方面都要做。咁第一方面咧，就我哋覺得好重要啦。呢個都係長遠也好，你話中期也好咧，都必要諗嘅，就係真係要做地嘅。 咁因為你將而家目前嘅土地上係有用途緊嘅，你將佢改變用途，將佢收地咧，其實就可能係帶來更多嘅社會矛盾。咁所謂界木廠啊、製冰廠啊、醬料廠啊呢啲問題咧，就係一路路接踵而嚟噶啦，因為。係嘛？因為佢本身係有用途緊啊嘛，咁你夾硬去搬佢，就算你賠夠俾佢告老還鄉，咁但係某一啲嘅作業咧，喺嗰個經濟範疇嚟講係必須嘅。譬如我哋工程界、建築界，咁如果冇土地要嚟擺我哋嗰啲大型嘅建築嘅器材，同時做維修啊咁樣，咁個行業係點生存呢？咁所以咧就利用呢、這個譬如話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啊，發展濕地緩衝區啊，突破呢個所謂嘅發展禁區啊，呢、這個禁發展禁區我都係即係自己做出嚟嘅，因為開埠以來咧，其實香港之所以能夠住到700多萬人咧，都係靠不斷咧有好多嘅開山填海造地嘅新措施嘛。咁所以咧要去更加積極咁去改劃綠地綠化地帶去建屋咧，這個我哋係其中第一項建議。咁第二咧就係喺呢個。建新的公屋的同時呢，我們是很建議呢，就是要推動大規模一些的公屋重建計劃了。因為現在有些舊的屋邨呢，就實際上它的地積比呢是用得很低的。如果我們是用新的高一點的地積比，亦都有一些屋邨呢，我們都做過一個很詳細的研究。它本身有些空地，譬如說球場那樣，可以建一兩棟。咁如果你起咗一兩棟之後咧，就原居居民咪可以喺嗰度流轉，咁然後咧亦都係有新嘅單位啦。將來咧就可以讓排緊隊嘅居民咧就可以即係入住。咁呢啲冚冷都係喺嗰個地理位置上咧，相對係好嘅。咁所以咧，一定係受歡迎。咁第三點咧，就喺個收地上咧，我哋都覺得咧嗰個賠償金額咧都應該要增加嘅，譬如話增加50%。咁你點都係要增加誘因咧，使到呢個收購土地可以加快啦，係嘛？咁第四點咧就係、是、新界個地積比咧就真係要同九龍啊嗰啲提齊，即係冇理由新界如果要發展嘅話咧，仲係一個即係相當低嘅地積比咁樣去發展咧，就真係嘥嘅。譬如舉個例子，沙田這個新市鎮在上世紀70年代開發的，其實你沙田很多住屋，你現在看它既有綠化，亦都有一些的、就是適當的空間，同時呢它的地積比呢有很多地方是跟九龍那些差不多，所以如果新界要再發展，這方面呢就一定要地盡其用的、 okay。 第五點建議呢就是那個、土地發展的程序啦，這個我想社會上批評都很多的了、收地啊、換地的程序啊、以至是即城規條例啊、即環評條例啊，如果你不壓縮它加快呢就搞不定的，咁所以就呢方面一定要做。咁而目前政府都行緊嘅土地共享嘅先導計劃咧，我哋覺得佢嘅條件亦都係太辣嘅，咁令到好多有持有土地嘅私人發展商咧都冇興趣。咁所以呢個方面要調整咯。 OK， 嗱喺你應該仲有幾點啊？不過我想簡單問咗先。頭先你話開發即係郊野公園邊陲啦，其實之前2019年啦，土地嘅供應專責小組啦，都係供應咗8個優先土地選項嘅，其中就唔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因為即係話當時就未有大多數公眾支持啦。咁如果而家諗呢一樣嘢，會唔會得到公眾支持咧？ 我就覺得咧，呢、這個正正係我好大力批評啊，因為政府施政一定要前瞻，好多時候咧，你就咁樣叫人剔點金子咁樣去揀咧。咁市民咧未必係可以即係有一個最佳嘅抉擇，因為佢實際上掌握資料唔多，佢又好可能好表面化咁樣就字眼上啊呢樣我中意多啲或者唔中意多啲咁樣。咁舉個例子啦，如果你話而家叫人剔點心紙係即刻將呢、這個入息税減一半，咁好多市民都剔 yes 啦，係咪啊？咁即係所以呢個唔可以咁樣去施政噶嘛。咁如果你話當時咧有一個研究就係話水泉澳同埋大欖，原來咧佢呢個沙雞公邊陲嘅土地咧，即係根本就完全係接壤以發展區域嘅，佢係有機會咧係有提出咧係提交咧係40多公頃咧起公屋或者係其他嘅社福設施。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啊？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呢个世界上有蒸蛋、有煎蛋、有炒蛋、荷包蛋，仲有茶叶蛋、 滚水蛋、金银蛋、咸蛋、皮蛋、鸭蛋，但系最紧要嘅梗系呢一只 健康蛋。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00-10:00，有刘伟恒、有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郑丹瑞， 手下留情。 2022年10月10日，新增4890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8宗。 政府收到伏必泰 BA.4/5 双价疫苗加强针认可申请。 陈茂波称与新加坡比较，无需妄自诽谤，也不用回避不足。 普京指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恐怖主义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跟大家讲下胶袋征费，实施超过10年，政府计划在12月31号，今年12月31号就会实施新的胶袋征费，由而家5毫子加到1蚊。根据立法会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就会在10月19号的立法会会议上面是动议就胶袋征费是擬議决议案表决的。根据文件看到，就政府有个内部估算，如果每个胶袋的收费水平由5毫子加到1蚊，抌在堆填区的胶袋那个量就会减25%，如果加到2蚊的话，就弃置量就仲可以再多啲添，可以减弃置量可以减多啲，可以减40%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胶袋征费呢？18723滴滴，而家政府就建议话系加到1蚊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早晨。 好，萧乐文，早晨。 早晨，陈少雄。咁啊，点睇呢个一蚊呢一个嘅水平啊？加到点睇政府呢个修订啊？ 其实呢个修订呢，就喺大家记得13年前开始收5毫子个塑胶购物袋呢，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就见到好好嘅成效嘅，咁都减咗唔少嘅个胶袋嘅弃置。咁但係十几年后今天呢，就可能大家有啲市民係习以为常啦，咁我都见到有不少即係街坊走去买咗啲物品之后冇带自备购物袋，咁就都唔介意拎5毫子出嚟。咁但係政府而家提出嗰個呢，其實加一蚊嗰個，其實有啲依據嘅。我諗首先就，如果大家係用一個情緒化嘅角度去處理，就話啊，你5毫子加到1蚊，就即係都加得多喎。咁樣如果加到2蚊，仲大家就好大嘅反感。咁但係如果我哋係比較即係科學化處理，即係頭先主持都提到，政府通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做嘅研究呢，如果係加到1蚊，就有機會減多25%。如果是加到2蚊呢，就是会减到40%的。咁所以知道我哋每年呢，原来根据2020年嘅数据，每年香港嘅弃置呢啲即係塑胶袋个数量大约係40亿个咁上下。如果假如由1蚊加到2蚊呢，就即係增加多15%嘅减少堆填区喎。咁嗰度数量係唔少嘅，嗰个讲緊可能係10几亿㗎啦每年。咁我哋有个数字呢，就係、是、其实每一个人平均嚟計咧，每兩日就抌3個購物塑膠袋嘅啦。咁因此，即係個成效問題就話，點解我哋唔考慮即係加到去2蚊咧，而係政府相對保守嘅加到1蚊咧？咁當然政府嘅睇法就係話循序漸進啦咁。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就一切要用科學化嘅處理嘅話，第一就呢、這、一個購物膠袋嘅徵費咧，其實可以避免嘅。即係我都見到，自從喺即係咁多年實施呢、這、一個徵收5毫子，已經不少市民街坊咧，佢嘅習慣已經養成咗，就出街就帶個購物袋。 咁啊，然後就即係有啲買咗嘢咁啊，擺落自己嗰個自備購物袋度啦。咁、其實想講到尾咧，都係希望啲市民可能係通過一個即係相對肉赤嘅一個信號，就係、如果我哋係可以唔帶，即係唔買嗰個塑膠袋嘅就唔買啦，我哋帶個自備購物袋就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加到2元咧，係符合咗即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所做嘅調查。仲有一個數字喎、主持。頭先你睇個數字就係講嗰個減少量啫，咁但原來佢同時間都有個訪問，即係調查就係話，如果喺受訪者當中話俾佢聽，加到1元咧，就有50%嘅人咧就話係有效嘅。原來又有24%嘅點嘅即係市民咧，佢認為加到2元，仲有27%嘅市民咧係話建議徵費升到3元或者以上嘅水平。即係換句説話講，都有一半人認為2元或以上咧係有效嘅。 OK。但整體嚟講，你覺得因為曾經有環保署嘅官員都提過另一個考慮，就係個經濟環境同埋疫情之下市民嘅接受程度嘛。頭先你都話啊，即係可能去到2元就用一個肉赤嘅原因啦，希望令到佢哋減少用膠袋啦。但係市民會唔會因為咁反而即係嗰個接受程度根本係唔接受咧？唔係淨係肉赤咁簡單咧？ 其實市民唔接受係有好多嘅方法嘅，即係我哋講緊有得選擇噶嘛。佢如果係覺得不能接受，咁個反應第一咧就係、咁我咪去出出邊，我買少啲嘢咁。咁但係有啲嘢係即係剛性需求，你買嘢就買嘢噶啦。咁但係如果假如當日佢去買嘢嘅時候，就真係忘記咗啦，原來唔係5毫子，佢收你2元，咁佢話不能接受啦咁，咁我就停一停諗一諗。佢當日買嘅嘢，佢係咪可以遲少少買，或者我翻屋企，或者第二日我帶咗個購物袋嚟買咧咁？然後或者咧，佢都可以唔得啦，我買嘢我要即係要用嘅。咁佢而且買嘅量唔少，所以需要膠袋少嘅，佢咪即係拎住一兩件拎走咯。如果佢真係肉赤咁用咗2元買咗個購物塑膠袋，咁佢記得翻到屋企就唔好抌咗佢啦。接埋佢擺個袋或者擺喺個背囊度，下次去嘅時候可以重用，起碼用得幾次嘅話咧，就係、有效地減少每年嘅堆填量啊嘛。其實講到尾咧，就除咗呢一個所謂通過一個叫經濟信號或者叫肉赤咧，令到市民養成嘅習慣就係能夠唔隨便抌垃圾袋啊，抌呢啲袋嘅話就唔抌啦。另外一個就係我覺得政府都仲係要做多加大力度嘅。唔係淨係話即係徵費加咗算，那個教育咧係非常重要，尤其是從中小學、幼稚園開始教育。我覺得咧，未來嘅青年人反而會對於環保啊、可持續發展嗰、那個即係、追求反而仲大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無論加到1元又好，加到2元又好，因為曾經以前出過加到徵費之後，都令到個膠袋量咧用嘅使用量咧係減少咗嘅。但係加到1元、加到2元嗰個嘅成效嗰個持續可以去到幾時咧？或者其實關鍵其實係咪都要更加密去審視呢一個膠袋徵費係咪可能要密啲去評估佢嗰個水平係咪要即係可能一兩年就已經要調整啊等等？你覺得個諗法係點咧？ 我非常同意嘅，就係、正正就係嗰個監察同埋即係執法力度咧，兩者都係要即係加強嘅。咁啊，當然頭先都提到啦，教育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啊，政府當局我係問過佢哋嘅，喺較早前嘅嗰個法案小組入面咧，就係、究竟即係佢點樣可以判斷，假如即係話建議加1元啦，咁個成效幾時佢先可以話我即刻翻嚟立法會，係要加翻多啲啦咁樣。咁政府嘅答案就係佢承諾係每年都要審視，咁但我覺得咧，就其實如果今次加到1元係話即係象徵式啦，咁啊加少少就因為所謂叫經濟嘅情況底下，咁但係如果你一年係講緊個相差15%嘅嗰個膠袋棄置量嘅話咧，10多億個嗰一年，如果你2年就30多億噶啦，咁呢啲我覺得係即係迫不即係不。需要咧就係令到堆填區增加個嗰個即係棄置量嘅，咁所以政府假設到最後嗱，咁佢而家1元啦，或者喺議會入邊投票到嘅結果，可能有部分議員都仲有啲即係保留咁樣，咁到時1元咧嗱，我覺得樂見其成嘅，因為我哋係冇對立面嘅，無論1元2元，其實個方向一致，只不過個力度係大啲定係少啲，同埋究竟我哋係咪能夠做幾多？就做多少去減少那個堆填的數目呢、 OK， 好啊，唔该晒陈小红，同你倾到呢度先。陈小红咧系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委员嚟嘅，关于胶袋征费，你自己点睇？欢迎大家打嚟啊，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话而家话年尾10月31日去到1元嘅胶袋征费。另外想同大家讲下疫情方面咧，寻日就公布4800多宗嘅新冠感染嘅个案啦，其中4500多宗就系本地感染嘅。啊，见到有研究，中大研究咧就话发现目前50%嘅院友、15.5%嘅院舍员工有感染变异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者5的风险，形容院舍有些防疫缺口，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怎样计出来的呢？这个缺口请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早晨。早晨郭建安。 是你好。 是听得清楚好。 听得清楚，没错。 剛才就講到你哋嗰個嘅研究，就係有關於一啲安老院舍啦，無論係長者又好，一啲員工又好，對於感染呢個變異病毒株嘅一啲嘅情況，其實你哋點樣計出嚟？我見你哋睇一樣嘢叫做血清保護率嘅，又係咩嚟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其實我哋個研究咧，就基本上係衞生局嘅研究基金支持之下咧，就喺今年去到2026年咧，就分5次。進行呢一個叫奇冠嘅縱貫性研究，就透過咧， 奇冠係個名嚟嘅，你哋研究個名啊嘛，係嘛？ 奇冠係啦，係奇英嘅奇啦，就係新冠病毒個冠啦，就透過去攞安老院舍嘅院友同埋員工嘅血液樣本咧，就檢查體內嘅抗體水平，從而咧去了解安老院舍對唔同嘅新冠變異嘅病毒株咧嘅爆疫風險。咁我哋嘅團隊咧喺今年嘅7、8月期間咧，即係我哋啱啱第五波嘅高峰期過咗之後咧，就喺其中嘅13間院舍度咧，就招募咗192名平均79歲嘅院友，同埋48名平均年齡55歲嘅員工咧，就抽取佢哋嘅血液樣本，作一個叫做無病毒中和性抗體檢測套組分析。咁其實就係檢測佢哋個體內嘅抗體水平。如果超過30%咧，我哋就定義為樣本咧就係陽性。咁即係話血液樣本咧帶有可檢測水平以上嘅新冠嘅病毒中和抗體。咁喺我哋呢個研究裡面咧，我哋顯示到咧，其實院友同員工對於 BA.4 或者5嘅血清保護率咧就50%，同埋85%。咁而我哋嘅員工嘅背景咧，其實大部分應該咁講，100%咧都已經接種咗2劑嘅新冠嘅疫苗或以上噶啦。而其中咧67%咧都係曾經有呢一個感染嘅情況。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可以理解咧，就係啲員工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即係混合免疫嘅一個狀況。而另外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喺72%嘅院友裏面咧，都曾經係感染過新冠嘅病毒。咁喺呢個研究裏面咧，我哋就利用呢一個嘅血清保護率咧，其實就比較咗接種2劑同埋3劑嘅疫苗之後咧，想睇下佢哋個保護率嗰個嘅唔同。咁我哋就發現到咧，喺院友嘅裏面咧，即係我哋嘅老友記咧，完成3針疫苗達到血清保護水平咧，喺統計上咧係比完成2劑咧就為高嘅。咁其實我哋除咗呢一個數據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啲補充咧，就睇咗衛生署嘅一啲數據咧，就睇翻打2針同埋打3針嗰個嘅粗死亡率嘅。咁其實我哋見到咧，打2針嗰個粗死亡率咧，就每1000名嘅60歲或以上嘅患者咧，其實就係死亡人數咧就5名。咁而打3針咧嘅60歲或以上嘅患者咧，死亡嘅人數咧就1名。其實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呢個研究最後嗰個建議咧，就係建議啲老友記咧，特別係院舍嘅長者咧，就希望佢哋咧就盡快去接種呢個第3針或者係第4針嘅疫苗啦。 OK， 我想搞清楚先，因為你頭先話超過30%抗體抑壓值嘅樣本就叫做陽性，即係話個血液樣本帶有一啲可檢測水平以上嘅新冠病毒中和抗體啦。頭先提到咧，啲老人家其實唔少都有混合免疫嘅，有唔少係打咗至少2針科興啦，又亦都有啲係感染咗2樣同時都有嘅。但係點解佢哋仍然喺攞到呢一個嘅血清保護率方面都是相对 唔係太高咧，即係得50%咧？既然又已經打針，又已經感染咗，點解個血清保護率都係咁低 嘅？其實我呢啲 窒咗一窒添，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講多次呢個位？ 其實就係佢哋染咗接種，其實一般嚟講。 郭健安嗰、那个嗰、那个线路好似窒得比较严重，而家听得清唔清楚啊？郭健安， 系好， 我仍然系个线路比较窒呢个位。郭健安唔好意思，真系听得唔系好清楚，啱啱呢个位，可唔可以解释多一次点解会仍然嗰、那个血清保？而家听得 OK， 而家顺嘅系。可唔可以講多次血清保護率嗰個位啊？即係點解一啲長者可能打針同埋感染咗血清保護率都未必好高嗰個情況？ 其實我想無論你是感染也好或者是打完針一段時間都好，其實我們就在14至90天之內呢就拿去的血液樣本，其實我們都會見到呢他們那個抗體水平隨著時間呢就慢慢一級一級下跌的、所以我們都研究的時候都集中看回頭三個月他們的狀況是怎樣，其實都發現到他們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消逝那個抗體就一路慢慢地跌、所以我們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其實都加插回就看回究竟那個死亡的比率呢其實會是怎樣，就其實發現到除了感染這個事項之外呢也都看到、原來你打三針呢那個的死亡比率呢其實就由1000名的5位呢就變成是1000名就變成1位了、由2針變3針、所以就係啦，就兩樣嘢一齊睇咧，就會比較就立體少少啦。 O、okay, K， 即係睇埋嗰個死亡，有冇睇埋重症嗰啲情況嘅又？ 我哋冇特別再睇重症嘅情況，係啦，咁、okay. 樣咯。 可唔？因為我見到你哋即係講話嗰個風險就係形容院舍有一啲嘅防疫缺口。咁喺呢個血清保護率睇到一啲數據而得出，可能有一啲嘅防疫缺口之下，而家有冇一啲空間可以放寬？譬如喺一啲安老院一啲嘅探訪安排啊等等嗰啲嘅做法咧？ 其實我哋睇翻咧現時即係外邊流行緊嘅病毒株咧，就開始即係雖然而家暫時都仲係 BA.5 為主要嘅病毒株咧，其實我哋見到開始外邊咧都無論係英國或者美國或者即係亞洲等地咧，都出現咗 BA.2.75 同埋 BA.2.75.2 嘅情況出現。咁呢啲新嘅變種病毒株咧，其實就會即係。隨住佢哋可能有機會，因為我哋都零加三嘅新嘅政策咧，其實可能有啲我哋去完旅行之後，可能都會將一啲病毒帶翻嚟我哋本地嘅情況。咁基於整體嘅人口咧，其實佢哋嗰個接種比率都比較高咧，即係我哋講緊一般係18歲去到65歲嘅香港嘅市民咧，其實個接種率比較高咧，其實佢哋一般。大部分都有機會感染到，不過好大機會都會係輕症嘅情況。咁但係對於呢啲老人家嚟講咧，其實就因為佢哋嗰個接種比率咧，其實仍然未去到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咁睇翻琴日嘅數據咧，兩針咧70至79歲82%，80歲樓上咧就68%。如果三針嘅話咧，70至79歲去到80歲咧，其實係76%同埋57%嘅。咁其實我哋亦都見到咧喺英國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使佢哋打針嗰個75歲或以上嘅人口咧個表現咧，去到92%啊，打三針或以上去到92%咧，其實我哋見到近期新嘅變種病毒株一出現咧，就令到佢哋嗰個入院率亦都係大幅上升。咁、其實呢個係啱啱喺上星期5月7日英國衛生安全局所發布嘅最新報告。咁雖然未有證據顯示係疫苗嘅保護力係唔夠強，但係其實都佢哋都開始去引入所謂嘅即係叫做雙價嘅疫苗咧嘅去令到佢哋呢啲。嘅老人家咧，去增加佢哋嘅保護率。咁所以我諗我哋嘅數據咧，其實相對外邊呢啲表現得咁好嘅國家咧，其實我哋嗰個老人家個打針嗰個表現咧，仍然係未去到嗰一個高嘅水平。咁所以你、我哋嚟到呢個位咧，所以就其實就會相對地會比較保守啲。 所以你覺得現階段都唔好放寬一啲院舍嘅安排係嘛都？ 探訪嗰啲例如、 其實我諗，如果即係其實因為而家大家嗰個講法都話講唔好有回頭路， 嗯， 咁其實如果我哋即係如果假設我哋今日真係要走去放鬆嘅話咧，其實我諗要有個管理期望，就係如果有一日我哋將呢一個放鬆收翻嘅話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市民都會接受咧咁樣？同埋我哋喺我哋嗰、那個上個禮拜嗰個建議裡面都提過咧，就係、是、個缺頭先剛才講個缺口嘅問題，因為咧其實啲職員咧，其實可能都有啲人會帶咗病毒入院舍度嘅。其實會唔會可以政府有一啲空間咧？係首先第一步咧，就係調整啲人手咧，去幫佢哋做一啲叫做即係核酸檢測。咁因為現時佢哋都要去啲社區中心度做檢測，會唔會係調翻轉頭做一啲叫做即係調整啲人手去安老院舍度幫佢哋做呢、這、一個？做呢一個檢測咧，咁樣，咁喺呢一個基礎之下，再加埋如果打夠針啦，即係打即係三針嘅比率去到差唔多九成左右咧，或者第四針都開始即係展開嘅話咧，咁我諗嗰個開放嘅條件咧就會比較適合啲。咁但係現時我諗都係觀察緊外邊個數據係點樣，因為其實畢竟咧外邊嗰個情況咧就其實就會即係預示緊香港嚟緊會係點樣。咁、所以我諗都係觀察翻究竟嚟緊啲即係打咗針打得表現咁好嘅國家，佢哋啲老人家個入院比率會唔會係繼續咁樣上升咧？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我就會傾向保守少少。 一分鐘到啫，我想知，因為而家就有啲專家都話其實呢個 BA.2.75 咧，嗰個免疫逃逸就比 BA.5 咧係弱一啲。你覺得對於香港整體嚟講，會唔會帶嚟新一波疫情咧？ 其實基本上我哋預計都會係新一波嘅疫情都會係上升，不過仍然都係嗰句啦，我哋究竟而家用乜嘅嚟做我哋嗰個嘅防個疫情嘅寒暑表咧？我哋仍然都係集中緊睇翻個重症同埋個死亡嘅情況。咁即使個感染有機會大幅上升都好，如果個死亡或者個重症個比率仍然偏低嘅話咧，我相信現時嗰個政策係保持翻呢一個狀態咧，仍然係一個即係合適嘅策略嚟嘅。 OK 啦，郭健安啦，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同你傾多兩句好嗎？ 好啊，好啊， 好，转头翻嚟再倾。郭健安咧就系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嚟嘅。对于近日疫情嘅情况或者一啲院舍方面嘅情况，觉得可唔可以放宽嗰啲安排咧？讲下你睇法。 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4890宗新冠确诊个案，在连续四日维持4000多宗。Omicron 变种病毒 BA.4 或者5的个案已经占了本地个案超过90%。当局说已经收到伏必泰针对变种病毒株研发双价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认可申请，正是致力争取相关疫苗供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预计最快明年第一季才有加强针供港，他呼吁市民不要等待，应该尽快打第四针疫苗。他憂慮今個冬季將會爆發下一波由 Omicron BA.2.75 引發的疫情。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早前先後放寬入境檢疫安排0+3，以及食肆每台人數上限增加到12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強調，今屆特區政府審時度勢，決定調整任何防控措施之前，必須審慎平衡各方因素，但絕不躺平。而0+3安排實施到現在，運作暢順，本港疫情持續受控。對於商界期望進一步放寬防疫政策，他重申抗疫路上需要審慎平衡風險，否則疫情一旦反彈，將會令到大家得不償失。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至今超過100日，記者以大數據分析今年7到9月李家超同埋特區政府嘅網上輿情，以及施政報告嘅網上輿論。大數據顯示，期內大約23萬則有關於佢嘅留言當中，73%係負面，涉及佢嘅超過4萬篇貼文，56%就係正面。 檢視今次研究原始數據的分析顧問說，數字反映社會仍然有不滿，不過李家超的負評比例已經低過前特首林鄭月娥，留言內容亦都反映市民的不滿程度有所減少。明報報道。 信報報道，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重申需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涵蓋叛國和間諜等罪行。不過港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最新立法議程顯示，已經刪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另外連同《維護國安立法》在內，新立法議程一共刪去15項舊議程原有的草案，包括延長教師退休年齡、加強白牌車罰則等。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特區政府將精力放在施政報告和抗疫上，即使未有23條立法時間表，亦都沒有大礙。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起底刑事化生效一週年，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接受專訪的時候說，截至上個月底合共發出1252份停止披露通知，有九成起底訊息已經被平台移除，並且展開了七宗的拘捕行動。他說觀察到因為政見分歧而起底的訊息大幅減少，投訴大多有關生意糾紛、感情糾紛，對象是普通市民，他形容社會氣氛有改善，較平和。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桌球大师赛结果出炉，8000名观众昨日在红馆见证本港神奇小子傅家俊决战世界排名第一的火箭奥苏利运，创下桌球比赛最多现场观众的世界纪录。傅家俊最终挑战失败，以局数4-6屈居亚军。傅家俊赛后表示，即使屈居亚军亦都感到开心，他指對手奧蘇利雲實力強勁，是世界最一流的運動員，能夠拿到四局已經是不容易。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強調，政府在抗疫路上絕不躺平，入境檢疫0+3是目前最恰當的安排。社評說，在平衡疫情防控和社會復常的進程中，政府有必要謹慎評估，秉持科學為本和精准抗疫的原则，避免操之过急，确保不走回头路，才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经济恢复提振的成果。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明言0+3是目前最恰当安排，完全没有提到0+0，香港复常之路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起跑线，还储足观望，日后追赶会感艰辛。社评指，0+0始终是全民希冀的共同目标，今日不做，明日都要做，事前一切功夫都要准备妥当，以免届时措手不及。信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坊间不断冒出一些所谓新加坡取代香港的言论，社评说香港绝不能妄自菲薄，仅因个别的排名暂时下跌而影响对未来的信心，更加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只要聚焦发展目标，早日稳控疫情，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不断得到强化。大公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俄乌战事发生变数，俄罗斯连接本土和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星期六被局部炸断，象征和战略意义上同样受重挫。社评说，虽然俄罗斯当前反应尚算克制，但总统普京近期频频在乌克兰失利，更显颜面难挂，各界对他今后动用核武求变的威胁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吓。咁有关渡轮方面嘅，富裕小轮咧就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由9:00开始咗噶啦，即系。以沙罗湾为终点站，不停大澳，原因是因为受到季候风影响，受强风影响，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呢，就以沙罗湾为终点站，不停大澳。较早前呢，就因为受到塌树影响，大屿山的渔南道近住山石湾那段呢，曾经是全线封闭，现在已经是全部开返的了。有宗交通意外事故呢，在新界的 丁角路那边的丁角路去宝雅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因为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有临时的封路改道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或者暂时改路行。丁角路去宝雅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受意外事故影响，一带有些封路改道措施的。而九龙方面，亚加老街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段之前有意外事故仲是处理当中的，咁天桥就唔行得㗎啦，大家都要改行返呢一个路面。咁现时沿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一带呢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嘅。隧道方面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係九龙入口多车啲啦，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呢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短咗啦，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家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黄大仙段仲系多车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大角咀海辉道兴华街西一带咧，交通系繁忙噶。仲有呢个新界嘅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至到马场段咧，仍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到平石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2022年10月10日，新增4890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8宗。 政府收到伏必泰 BA.4/5 双价疫苗加强针认可申请。 陈茂波称与新加坡比较，无需妄自诽谤，也不用回避不足。 普京指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恐怖主义行为。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喺院舍嘅情况啊，不过头先同到郭健恩教授倾咧，就可能喺而家呢一个嘅疫情之下，有一啲嘅变异病毒株啦，包括 BA.2.75 等等啦，喺海外啊等等都有出现嘅咁，可能喺呢啲院舍方面咧就睇紧啲嘅。不过喺见到社联嘅蔡口伟啦，早前亦都提到话，院舍难以安排一啲亲友探访同埋院友外出，会影响到一啲院友同埋屋企人嘅情绪。咁啊，期望当局可以考虑放宽一啲探访嘅安排。若果长者系打齐三针新冠疫苗可以安排他们出去外出跟一些家人见面的。你又怎么看这个说法呢？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继续有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郭健安教授。因为我刚才就临尾就跟你谈到这个 Omicron BA.2.75 那个的情况，因为都提到一些专家就说佢咧就係、是、個免疫逃逸咧就比 BA.5 咧係弱嘅，亦都提到話，就算香港係爆發咧，都係輕症多、重症少嘅咁。 冇錯， 你都同意我呢、這個，即係我就想知道，即係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所謂引起新一波個機會有幾大咧？嗰、那個嘅殺傷力啊、影響性又有幾大咧？這個 其實我諗首先要了解疫情嘅寒暑表咧，其實我哋係會集中睇感染所引發的重症或者感染所引發的死亡來做指標，而這些指標的高低就決定疫情究竟好與壞，而這些指標也同時是取決於下面我所說的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疫苗對重症死亡的效率，第二就是疫苗加強劑或者疫苗的接種比率， 而第三咧就係現時呢啲治療藥物嘅有效性，即係例如我哋依家香港用緊嘅口服藥啦，有輝瑞，亦都有麥沙東啦，抗體藥啦，同埋我哋攞嚟治療新冠病人嘅瑞德西韋。咁我哋見到BA.2.75 嗰個情況咧，其實大部分呢啲啱啱我所講嘅即係藥咧，其實都可以有效咁樣係抵禦呢種病毒。而另外一隻咧就 B A 個名都好似係 BA.2.75.2 咧，其實就會出現一啲叫抗藥性嘅情況。咁呢啲抗藥性嘅情況咧，其實就係應用喺我哋而家用緊嘅口服藥。嗱，我哋回顧翻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出呢個口服藥嘅時候咧，其實就將個疫情嘅死亡比率咧就大大咁樣下降。嗱，我哋見到二月嘅時候咧，個死亡數字係上升得好緊要啊。隨住我哋三四五六月咧。呢、这、一個數，我哋嘅死亡嘅數字咧，就隨著呢個口服藥嘅使用咧，就令到嗰個死亡率就大幅下降。咁所以你問我咧，究竟個疫情嗰、那個個嚴重性究竟係點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只 BA.2.75.2 咧，點二啦，我哋留意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大嘅抗藥性，咁就變咗我哋連瑞德西韋佢都會有抗藥性咧。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反而就去翻頭先我講嘅第一個。因素啦，就係我哋嗰支針究竟得唔得啦？咁如果即係根據過往嘅經驗咧，我哋如果嘅針咧，我哋一般隨住 alpha、beta、gamma 去到 omicron 咧，其實一路變異嘅時候咧，其實啲疫苗對死亡同埋對重症個表現都仍然係好出色嘅。咁我哋都的，就頭先你都喺你哋嘅節目都提過，即係關於一個輝瑞嘅雙價疫苗。其實我哋見到，即係我而家現時喺温哥華啦，其實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嚇等地方已經進行呢一啲叫雙價疫苗嘅推銷，咁即係話啲大部分嘅市民咧喺呢一度咧都可以接種呢啲個雙價嘅疫苗。咁、所以我諗而家我諗個問題就係我哋嚟緊會唔會面對 BA.2.75.2 成為主要嘅病毒株咧？嚟到呢秒鐘咧，其實仍然係 BA.5，所以我哋個疫情咧其實每一日都維持翻喺幾千宗，有日有好多人感染仍然，不過個死亡率、重症率咧仍然係保持一個低水平，即係大概係每一千名嘅感染人士大概有一位人士係會離世。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會係嚟緊我哋要斟酌嘅地方咯。 OK， 好，唔該曬郭建安教授，同你傾到呢度。郭建安係中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頭先提到雙價疫苗或者啲叫二價疫苗啦，係呢個情況都可以問下另一位嘉賓嘅。咁政府專家顧問、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孔凡，早晨。早晨，孔凡教授，因为政府而家就话已经收到 BioNTech 正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 BA.4 或者5研发个双价疫苗嘅认可申请噶啦，咁就话喺完成咗审核提供嘅相关资料之后咧，就会交去顾问专家委员会嗰度审视嘅。以你了解，其几时开会咧？交齐资料未咧？又 我暂时未收到呢一个嘅即系章程啦，但我相信好快咧就会有。嗰、那個衛生署處理咗嗰、那個申請之後咧，就會交俾專家委員會，即係同埋呢一個科學委員會咧，係去審視嘅。咁、但係我諗要澄清翻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都成日講話，究竟而家嗰個 BA.2.75.2 有冇抗藥性咧？其實你睇翻最新嘅新英倫期刊咧，其實冇嘅、我要講翻一樣嘢，因為 okay. 其實嗰三隻嘅口服藥咧。都冇呢一個抗藥性出現嘅，暫時未見到。反而就係有一啲嘅免疫抗體咧，即係我講緊係 monoclonal antibody 咧，就見到嗰、那個效用咧就冇之前咁好啦，對付個 BA.2.75.2。 OK， 咁、另外一隻暫時未入到香港嘅一隻嗰、那個嘅免疫抗體啦，我哋叫做Bevacizumab 新嘅嚇，咁嗰只咧就係、是有嗰、那個嘅。即係維持到嗰個效用，咁但係喺口服藥方面咧，就冇呢一個嘅即係改變到嘅抗藥性出現。 頭先第一隻你話即係應該係俾嗰啲即係接受骨髓或者器官移植嗰啲免疫力比較弱嘅人士注射抗體嘅一隻藥啦。咁對於佢哋嚟講，喺BA.2.75 之下，係咪個威脅大啲？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嗰、那個效用就冇以前，譬如對付 BA.2 或者 BA.5。嗰、那個嘅效用咁好啦，其實 BA.5 我哋都已經見到有少少嘅，即係有抗藥嘅情況出現。 咁但係嗰個整體嘅影響就唔算太大。咁、但係有機會就係而家 BA.2.75 咧嗰個嘅影響就會比之前大。咁其實好多唔同嘅藥廠都而家開始研發緊，即係準備緊一啲新嘅免疫抗體，係用翻而家即係circulate 緊嘅，即係而家流行緊嘅病毒株嘅感染咗好翻嘅人士喺嗰度提煉出嚟。咁、我相信就好快會有一啲真係針對翻 BA.2.75.2 嘅一啲或者 BA.5 嘅一啲嘅免疫抗體會係會可以用得到。 OK， 嗱講起呢個 BA.2.75 或者 BA.2.75.2 啦，喺海外又好喺香港嚟講，你覺得你評估個情況會係點咧？會唔會真係所謂造成新一波嘅疫情，或者係即係取代咗 BA.5 成為一個主流嘅變異病毒株咧？咁你自己個評估會係點咧？ 其實有機會嘅。因為本身我哋見到佢個傳染性可能仲比 BA.5 高少少，同埋佢嗰個免疫途徑係好緊、好嚴重嘅。咁有機會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係取代咗個 BA.5。但係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因為第一就係而家嘅唔同嘅證據顯示咧，其實 BA.2.75.2 咧，其實嗰個嘅嚴重性同 BA.5 係相若嘅，咁基本上都係大部分都係輕症為多，同埋好多可能都係冇病徵。第二咧就係我哋本身嗰個混合免疫，我哋 hybrid immunity 咧係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其實都係好強噶啦，因為我哋嗰個疫苗接種率好高，同埋有大部分嘅人口咧係已經感染咗嗰個嘅，曾經感染咗嗰個新冠病毒。 OK， 咁另外就係睇翻嗰個疫苗本身咧，就算你打咗兩針或者三針第一代嘅疫苗啦，我哋叫做佢嗰個嘅T 細胞嗰個嘅保護力咧，其實係足夠去保護到而家一啲新出嚟嘅變種病毒株。咁所以嗰個原因咧就係、是。那個 T 細胞嗰個嘅免疫咧，係會更加持久 嘅。頭先你話佢個免疫逃逸都叫強，但我見有啲講法又話佢嘅免疫逃逸比 BA.5 弱嘅，咁可唔可以比較兩隻邊個強啲？有冇得？ 冇一個我哋叫即係相對嘅比較啦，喺呢度講。但係好多嘅證據顯示咧，佢個免疫逃逸整體嚟講咧，係比 BA.5 係強嘅。咁但係你話要可能要多啲嘅數據啦，去睇翻譬如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嗰個嘅即係而家暫時頭先咁講，嗰個疫苗方面就係中和抗體方面係有嗰個影響嘅。咁但係你話嗰、那個T 細胞嘅影響咧，嗰、那個就根據一路以嚟嘅數據，其實嗰個影響係相對地細。 OK。講翻嗰個 BioNTech 嗰個雙價疫苗先，咁啊頭先你話開會啊，暫時未知幾時咧，但我想知呢一隻嘅雙價疫苗對於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BA.4、BA.5 嗰個效用係針對防感染啊，定係防感染之後，定感染之後出現嗰啲重症咧？係防重症定係防感染咧？其實 而家所有嘅即係新冠嘅疫苗咧，都係主要係防重症同埋防死亡嘅。防感染咧，其實而家嘅現時嘅無論你係mRNA 疫苗又好，滅活疫苗又好，腺病毒疫苗都好啦，都未做到嗰個嘅防感染嗰個嘅效用，因為本身佢喺嗰個嘅黏膜嗰個 IgA 抗體嗰個產生咧，其實係相對地弱嘅，咁所以嗰、那個感染嗰、那個防止咧，其實就係係唔係好理想，咁所以主要其實嗰個嘅而家嘅疫苗嘅作用咧，都係。主要是防那個重症和防死亡。咁如果你話真係要防感染咧，就可能真係要用一啲即係所謂噴鼻式嘅疫苗，先做到那個效果。 OK， 你自己整體係咪都支持引入呢個雙價疫苗？因為我見到有啲專家就話其實 Omicron 嗰個變異速度都大，都快啊。咁啊，由研究去到生產個疫苗都需時，就話永遠都追唔到變異速度嘅。劉宇龍教授提到呢一點，就話即使係買咗呢一啲 BA.4、BA.5 嘅雙價疫苗啦，到嚟到香港引入嘅時候都已經過曬時啦。點睇咧？呢個又？ 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嗰個雙價疫苗係值得引入，同埋值得去做注射嘅，因為你流感都一樣，其實都係可能未必真係完全吻合，但係嗰、那個我哋叫加強嗰個 boosting 嗰個 effect 咧，其實係好嘅。同埋我哋見到一啲初步喺美國譬如 NIH 嘅一啲數據睇到咧， 就算嗰個嘅雙價或者單價嘅佢係用 BA.1 嘅啫，嗰個嘅疫苗咧，對於嗰個嘅變種病毒株，包括 BA.2、BA.4、BA.5，都有一個好嘅效果嘅，即係比起原本嗰個原始病毒株做嗰、那個做嘅疫苗咧，那個效果更加好。咁所以雖然未必係完全吻合，但係嗰個嘅效用咧係會比第一代嘅疫苗好。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係引入呢啲嘅疫苗， okay. 新嘅疫苗。 即係舉個例，如果日後係頭先提到話 BA.2.75 或 BA.2.75.2 有機會變成一個主流病毒株嘅時候，引入咗呢啲針對 BA.4、BA.5 嘅疫苗，都比初代疫苗好，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冇錯，因為本身佢都係用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去，咁佢同而家流行緊嘅變種病毒咧，其實係相近嘅。咁即係比起個原始病毒，一定係相近。咁所以越近嘅話咧，其實嗰個中和抗體嘅產生，以至到其他嘅保護力咧，都係會比嗰個原始病毒嘅第一代疫苗係好。 不過喺即係其實而家香港 BA.5 嗰啲嘅個案咧，其實佔咗90%以上噶啦。即係會唔會變相就話，即係大部分人都有對住 BA.5 嘅即係感染咗嗰啲人啦，有免疫嘅屏障咧，再有攞呢個雙價疫苗，對於佢哋嚟講有幾大幫助咧？這個又即係感染咗嘅市民，其實係咪唔需要再打 BA.4、BA.5 疫苗咧？ 係，其實呢啲嘅研究咧都顯示到咧，當然嗰、那個如果你係靠嗰個嘅自然感染，嗰、那個效果係好好嘅，因為佢有一啲黏膜嘅抗體，但係整體嗰個抗體咧係會隨時間回落啦。第二咧就係、是一啲嘅我哋叫混合免疫嘅研究顯示咧，就係、是、感染完之後再喺譬如3至6個月之後打一個嘅加強劑咧，嗰、那個效果係比打咗加強劑或者打完針之後中嗰、那個嘅效果係好。咁所以咧點解我哋話其實都值得引入呢一個雙價嘅新嘅疫苗或者單價嘅新嘅疫苗咧？其實嗰個效果就係因為你好翻之後咧，其實個抗體會跌，咁你再俾翻個加強劑佢嘅話咧。那個效果和保護力會更加好。 OK， 另外再想問一問一些防疫策略方面，見到政府上個禮拜四宣布提升社區檢測服務，咁就話將多個流動採樣站咧就常規化咁。你有冇留意呢個安排，或者同唔同意咧？又 呢個係好嘅，因為如果你嗰、那個多啲嘅測試點去俾市民或者將來嚟講，譬如我講緊，就算係外面嘅旅客去使用嘅話咧，其實呢個係方便咗大家，咁亦都可以變相咧，其實可能令到嗰個流程會更加快，嗰、那個得到個結果嘅時間亦都會縮短，咁呢個係好。 對於復常嚟講，呢、這個係咪一個重要嘅措施嚟嘅？尤其是譬如而家如果個方向係向。而家已經0+3啦，要向到0+0，呢一個係咪一個重要一步咧？ 都會係一個好嘅措施嚇，令到嗰、那個更加精準、更加快，咁令到嗰、那個整個嘅流程都會好嚇。咁所以呢個係幫係向住復常嗰個方向。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孔凡毅教授咧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就住近日嘅疫情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一啲提到話，政府已經收到 BioNTech 啊，針對 Omicron BA.4、BA.5 嘅一個研發嘅雙價疫苗嘅認可申請。咁啊，稍後就喺審批咗一啲相關資料之後咧，就會交到去顧問專家委員會嗰度審視啊。你又點睇呢啲雙價疫苗咧？另外再早啲，我哋頭先有傾過有關於膠袋徵費由而家5毫子加到1蚊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上任之后首份施政报告，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建议，本港10年内将全港劏房减一半，预计需要10000个安置单位。经民联就提出开发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同大规模重建公屋。

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0月10日，新增4890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8宗。 政府收到伏必泰 BA.4/5 双价疫苗加强针认可申请。 陈茂波称与新加坡比较，无需妄自诽谤，也不用回避不足。 普京指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恐怖主义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關於近日的疫情，亦都有雙價疫苗的申請，是政府說收到了 BioNTech 方面。剛才講到中大方面的研究，就是有關於院友，就說目前有50%院友和15.5%的院舍員工有一些感染變異病毒株 Omicron BA.45 的風險，提到有一些防疫缺口。而家究竟一啲院舍探訪方面嘅情況係點咧？因為啲意見都話喺而家呢個情況係咪可以放寬一啲，尤其是打咗三針嘅長者咧，係可以同一啲屋企人係外出啊，去見面啊等等咧咁。嗱，其實由9月5日開始咧，所有訪客咁啊，除咗需要按照政府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接種新冠疫苗之外咧，亦都需要喺探訪之前啊，係要做呢一個嘅核酸檢測嘅，而佢哋嘅檢測樣本咧係要喺探訪之前48小時內係取自呢一個訪客啦，並且係提供到陰性結果證明咧，先至可以係去院舍探訪嘅，有啲咁嘅要求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有關於膠袋徵費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請講。 我想講講嗰個院舍探訪嘅問題。 嚇！ 咁我媽咧成日都90多歲嘅，佢本身咧就患有呢個認知障礙症嘅。 嗯， 咁過去呢幾年咧，根本我哋冇機會去探佢啦。咁樣，其實你就算搞嗰啲咩視像對話咧，對於一個患咗呢一個認知障礙症嘅人咧，其實個幫助唔大。由初初佢哋咧，仲認即係叫做認得下我哋咧，到而家咧，直情根本連我哋個名都嗌唔到噶啦，已經係 幾耐冇見過面啦。其實你哋到而家幾耐冇見過面啦，到而家係 你話你講冇見過面啊？3年咯。總之疫情一開始話唔俾出去啦，就冇得出咗啦，已經就 媽媽有冇打針㗎咁？ 打曬3針㗎啦，佢亦都感染過㗎啦，入過亞博添㗎啦。即係叫做好彩啊，仲喺度。即係我覺得係好唔人道咯。你對一個老人家嚟講，你俾佢安全，但佢冇機會見屋企人咧，其實佢寧願你話我有乜所謂啫？我都一把年紀嘅，係咪先？有得見嘅咪梗係見啦，連可以同啲孫啊，可以一齊食餐飯都冇咁嘅機會。 而家仲會唔會做嗰啲視像探訪？因為你話反應都唔係太大啊嘛，佢都好似唔係好認得人咁，仲會唔會咧？咁其實 冇用嘅，做視像咧對，即係嚟講咧，佢都唔知你噏乜，因為完全因為你係冇身體接觸啊嘛。但我哋如果帶出嚟咧，唔同嘅。 Okay. 我哋即係試過咧，譬如有時佢真係要去覆診咧，一定要家人咧要帶佢出去噶嘛。 嗯， 我哋即係嗰啲時間咧，有機會咧叫佢真係摸下佢啊，攬下佢啊咁嘅啫。咁但係佢真係會有感受嘅，起碼同佢講翻一啲等佢慢慢去認知翻一啲，俾啲相佢睇下啊，等佢咧有時啊係喎，好似係喎，咁即係佢開始又會有啲影像出翻嚟咁樣。咁、 okay. 對一個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嚟講，其實係一件好事嚟㗎，係會可以咧減。即係減低咗佢嗰個衰退情況，但係你而家咁樣困住佢，佢根本都冇人理佢，冇人成噶啦。咁佢院舍， okay. 我哋唔係咩，我可以帶佢公園啦，同佢活動下，其實對佢身心個健康係好過你擺院舍。你擺院舍都唔覺得安全啦，一樣係感染㗎。嗰陣時冇出嚟，咁咪一樣係感染。 你希望可以盡快可以見翻面啦，同阿黃生就同佢媽媽嗰個嘅情況嘅講到。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請講。 系早晨，主持人。咁我就即系关于胶袋徵費嗰个问题咧。咁我就喺1月嗰时咧，就已经投诉过有2间呢、這个全港好大嘅连锁店啊，佢就主动提供胶袋俾顾客噶。我见到唔系净系提供俾我噶，其他顾客佢都系咁样提供噶。咁我就向呢个环保处有关嘅方面咧。就投訴過，咁佢哋收尾咧就覆翻嚟咧，就話有去睇過咁樣， 咁就話佢哋仲話會時不時會去巡查咁樣。但係咧，最近我發覺咧，呢兩間嘅連鎖店嘅分店咧，又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即係又主動去提供膠袋，是啊、但係又唔收錢咁。 係啊，係、嗯、啊。咁我覺得佢啲職員咁樣做法，根本咧就係助長咗啲市民咧，係哦，我都唔使養成自備購物袋嘅習慣啦。佢、嗯、自動自覺都會俾我噶啦，又唔使收錢添。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政府嗰、那個膠袋徵費，你就算提高到$100都好啦， 嗯， 都冇用嘅。 嗯， 所以我意見咧就係、是、希望咧環保署方面咧向呢啲連鎖店嘅總公司嚟到下手，就等佢哋咧一都要盡下責任，盡下企業嘅責任。嚟、 okay. 到由總公司咧叫佢屬下嘅分店嘅職員咧係真係唔可以提供膠袋俾顧客啦，甚至加埋有罰則添。 Okay. 我覺得咁樣先至有效，因為你環保署下下接到投訴，你先至去巡查，作用唔大嘅，我覺得。 OK， 好啊，都係嗰個執行同埋個落實問題。呢、這個就陳女士提到一啲膠袋徵費喺實施之下啲嘅情況啊。不過而家最新嘅情況就係由5毫子加到$1，政府嘅建議嚟嘅。12月31日咧就係實行。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另外想同大家同講下都同疫情相關嘅就係感染咗之後咧有長新冠，其實同大家前都講過好多次，即係一啲感染咗之後啦，會出現一啲感染者之後嘅一啲後遺症。見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兒童權利關注組就做一些網上調查，就了解到一些長新冠對於一些感染了的基層學童在學習方面會不會有些帶來的不同的影響呢？又會是哪方面有影響呢？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Hey, 早晨， 施麗珊，先講你哋呢個調查係同埋兒童權利關注會一齊做嘅，咁係幾時做，同埋訪問咗幾多人咧？又 我哋其實都係最近兩個月做嘅，係、啦，咁我訪問咗120個小朋友嘅，咁即係都係問一啲佢哋有即係確診咗嘅啲小朋友嘅，咁啊問下佢哋嗰個有冇後遺症嘅情況，同埋後遺症對佢哋嘅學習啊、生活上啊有啲咩影響，同埋佢哋有冇啲咩治療啊或者處理嘅方法，對於一啲即係後遺症咁樣咯。 係、幾多歲㗎？全部都係小學嗰啲嚟㗎，係嘛？ 小朋友大致上都係小學多嘅，係啦，係啦，係啦。 有咩發現咧？咁 都，但係有啲就如果細嗰啲都係家長代答佢嘅情況咁樣咯，會係。 O K。 係啦，係啦，係啦。 講下你哋嘅發現先嚇。 系啦，咁有70%嘅话，佢哋曾经试过患上后遗症嘅。咁当然有啲佢系冇求诊之后，佢自己对症一啲，即系坊间一啲，即系边啲嘅后遗症嘅疾病病征去讲佢嘅情况嘅。 嗯， 系啦，系啦。 可唔可以讲下嗰啲后遗症系啲咩？有冇一啲个案分享下？ 最多嘅就话佢哋好多好难以集中精神学习啦，咁同埋专注力低咗啦，咁同埋唔可以即系冇乜精神长时间去温书啊，咁同埋就成日好似老师讲完啲嘢好快唔记得嘅，咁佢哋话佢哋以前咧就唔会咁嘅，但系有咗呢个之后咧，就后遗症就令到佢哋嘅记忆啊、专注力啊都差好远啦。咁、有啲就上啲体育堂嘅时候就好多时唔够气咯，咁、就好难参与嗰个运动啊各样嘢嘅吓，咁、甚至有啲都喺嗰个同人沟通互动上面都好似都冇乜精神啊，咁成日都好疲乏啊，咁嗰个情况系比较严重嘅。咁同埋睇翻佢哋啲成绩，佢哋都话退步啊，因为佢哋有啲就用好长即系加倍嘅时间，咁有啲就加倍嘅时间先至叫做 keep 住啦，有啲系加倍时间都 keep 唔到，同埋倒退咗咯。 嗯，即系听落可能有啲涉及到记忆力啦，啲就是注意力啦，有啲就系、是可能成精神都冇咁好啊，同人哋沟通都冇咁好。 系啊，咁另外咧就喺生活上咧，有啲就真系成日瞓唔到啦。 嗯， 咁亦都系有啲咧就会系食都食唔到添，即系阿妈咪话佢平时好中意食嘅嘢都冇兴趣食啦。 嗯， 咁同埋就成日有啲石头系放上下，成日都会个身体会抽动啊，好似发恶梦咁啊，咁即系好多啲唔同嘅嘢啦，头痛啊。 Okay. 一啲其他即系咳啊，其他嘢都有唔同嘅情况，甚至有啲有抑郁啦。咁至惨就有啲小朋友就话翻学咧，啲小朋友知佢系即系中招咧，咁有啲就好似好觉得佢好似仲系周身病毒咁，唔肯同佢倾偈啊，即系有啲排斥佢咁样咯。 OK OK， 系啦。 但维持几耐咯？想知呢啲长新冠，尤其是小朋友身体情况，譬如记忆力啊、攰啊、失眠啊嗰啲情况。 都维持几个月噶，有啲其实到由二三月到依家都仲系个情况都仲系存在嘅。咁有一啲佢就啊啲妈咪都话政府嗰啲医院即系嗰啲中医各样嘢 book 唔到嘅时候，佢就自己真冇办法，见个细路嘅咁严重就都去睇翻啲私家啦，同埋有啲就介绍佢一啲食一啲健康产品啦，咁先至可以慢慢去改善咯。 不過關鍵其實即係你今次你哋集中係基層兒童啦，但其實感染咗之後出現長新冠都唔係淨係兒童或者唔係淨係基層啦。咁 研究都發覺其實長新冠問題都係一個嚴重嘅喺個社會上，因為我哋都成報咗上去都有差唔多200萬啊嘛。咁小朋友其實都有成20多萬嘅。 你覺得有啲咩支援要做，或者頭先你哋今次就係集中係基層兒童？對於他們的支援又有沒有什麼不同呢？跟其他人 他們會比較差一點，就是其實在個錢上面就是沒什麼資源，因為很多時候如果你有病你就即是看不到公家就看私家咯，或者你可以吃多一些營養的啦，咁其實佢哋就很多時候可能之前已經是個營養不太夠的啦，咁當你中了招之後又再沒有適當的治療又沒有什麼營養補充的時候就會難咯，所以那些方面如果政府可以幫手即是一啲嘅醫療跟進啦，同埋一啲即係營養啊需要嘅一啲 supplement 可以幫手，呢個可以幫到佢啦。咁第二喺學校嗰方面，即係老師可能要留意一下啲小朋友要跟唔到嘅時候，係咪有啲補課啊？有啲嘅即係要做適當嘅遷就下佢哋嘅學習啊，咁令到佢哋冇咁難受，同埋冇咁難去跟進嘅程度咯。 其實學校方面除咗話係即係成績或者學業上面，仲有冇其他可以支援咧？ 其實都可以，其實如果你在學校發覺啲小朋友有啲咩情況，其實可以有啲健康啊，一啲營養嘅補充啊，即係好似外國有啲時候會俾早餐啲貧窮小朋友噶嘛。咁我覺得香港其實都要諗下呢方面嘅政策嘅。咁另一方面，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應該及早要考慮個世衛嘅建議，係制定一啲比較全面性嘅長新冠嘅應對政策嘅。 OK， 嚇，即係無論係醫療啊。公眾教育也好啊，就業啊，學業方面，咁令到各個層次嘅一啲專業人員各方面都有一套嘅應對嘅措施去幫佢哋咯。 OK， 咁同埋有啲診所啊，去令到佢哋容易就醫啦。甚至其實我覺得兒童可唔可以有啲兒童嘅醫療券咧？因為有陣時啲媽咪話，其實 book 啲時間有陣時係佢哋翻學時間，咁就好難就。咁如果有啲醫療券，佢真係可以去睇私家嘅，咁啊容易啲就時間咯。 OK，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嘅。爭取時間再聽下大家嘅電話，有李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先生。 係你好，請講。 係，我想問嗰啲想話嗰啲反映嗰啲院舍嗰啲咧探訪嘅，因為咧困咗成三年啦，真係好慘啊，困都困到嘔曬咧，好似話齋帶去久唔久或者帶去覆診啊睇下醫生啊。经过啲商店啊，周围入，全部耳目，全部唔同啦，已经好多执咗粒啦，萧条晒啲地方。佢哋对佢哋嗰啲个心情，即系同埋睇啲环境咧唔同晒，你困住晒、啊。咁上成日喺院舍度唔俾出嚟嘅，就算去我哋打晒针啊，又唔俾。其实香港政府应该真系要放松下啦。 你建议系点啊？即系院舍嗰度可以探翻房起码系嘛？ 正常咁樣啦， 即係唔使咁多關卡先係探訪 係嘛？係啦，嗱，好似話齋，我哋嗰啲需要照顧嘅，我哋想同佢執下衣裳，唔俾我哋入去。我最近入過去打咗，我打曬針，做曬政府嘅檢測，跟住咧又臨去又再做自己屋企再做個檢測，跟住去到咧，我只要落個屏風遮遮啫嘛，咪一樣係周圍都係可以接觸到。 OK， 係嘛？即係好似我覺得自己有啲取巧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小姐，講到院舍嘅情況，仲有葉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你好，請講。 即系嗱，嗰个胶袋咧，话环保啦，咁点解唔由源头嗰度开始咧？嗱，好似我哋呢一区咁样，我哋大厦下咧派嗰啲垃圾袋咧，系可以自动分解嘅。点解唔由呢一个方面去着手去处理啲胶袋嘅问题咧？ 你系边区啊？你系边区嘅？ 用噶，我哋南田区嘅。 嗯， 即系你征收几多费用都冇用嘅。嗱，好似有时我突然间需要买嘢，但我冇带袋咁样，系咪需要胶袋咧？所以你征几多费都冇用噶。 嗯，所以而家去到一蚊，你觉得都啲人？如果冇帶膠袋，始終都會買，係咪咁嘅意思啊？照用，照俾錢去買膠袋。 嗱，我已經我自己本人咧，我都已經係好即係做嗰個環保噶啦。好多時候我都唔想用咁多膠袋啊，我自己都會帶袋嘅。即係只不過你用膠袋，你要環保，你就要源頭開始。咁點解你唔可以將嗰啲膠袋製造嘅時候，你可以令到佢自動分解咧 ？OK， 係咪？ 好啊，唔该晒叶小姐。讲到胶袋情况，头先嗰位再早啲嗰位女士就讲到院舍情况啊。今日千禧年代咧都讲到关于施政报告嘅房屋政策啦，讲到胶袋啊等等。施政报告下个礼拜三就嚟啦，咁我哋嚟紧都会讲下唔同嘅政党啊团体啊关注施政报告嘅情况嘅咁。讲下外面天气情况啦，而家最后外面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咧系56%嘅咁。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伊斯兰帝国的吉哈德是日本学者小杉泰讲述有关伊斯兰早期历史的书，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其中一本。吉哈德是圣战的意思，在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入面，不少报道都指当时恐怖分子会在飞机做自杀式袭击的时候高叫吉哈德，之后长期各种的报道亦都几乎把圣战与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这个误解可能到今日都还在主流媒体上持续，而这个或者是作者以吉哈德为题的原因。 作者小杉泰解释，吉哈德可以有三种的意思，分别是同内心恶交战的内在的吉哈德，致力于在社会上行善并且维持公正的社会上的吉哈德，还有持剑的吉哈德。我们听到吉哈德往往会想到的是最后的持剑的吉哈德，但是早期的伊斯兰教真正努力的是在内心和社会上的奋战，并不是只是拿着剑的战斗。因为在伊斯兰教早期，穆罕默德遭受各种的怀疑、歧视甚至攻击，在麦加的传教其实并不顺利。 此外，当时阿拉伯半岛汉字地区除了商路贸易比较发达之外，社会结构上都有不少的问题，例如部落间互相攻击、抢劫、争夺天然资源、各自为政，社会上的弱势人物得不到照顾，欠缺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阿拉伯力量飞跃而成为中世纪的一大力量，亦都是伊斯兰化之后的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伊斯兰帝国的吉哈德》，作者小杉泰，由八旗文化出版。 二十大通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两项职能就是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是中共核心权力机构，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党龄，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就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检查监督机关，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主要职责是维护中共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